退休人士嘅問題，我點樣解決而家老人家嘅問題？而家嘅綜援制度咁樣啱定唔啱？喂，你唔用呢啲咁嘅政治手段， 係啊， 你點可以逼佢去面對呢啲問題啊？ 同埋更加，如果你越拉咧，越爆更多高鐵呢咁嘅蝦碌嘢出嚟，喂，點解當年要嗱嗱臨過高鐵啊？你有冇同解放軍勾結啊？唔知嘅喎，呢啲嘢真 係。而家就係走過場。你俾佢咁样过法，你即使投反对票都系冇意思，因为你一定你个反对系无效嘅，你唔够票啊嘛，系咪？即系政府689，特区政府一定系拉够晒票嘅。基本上无论施政报告而家财政预算案都系走过场。财政报告有一个财政预算案有一个重要性就系，因为你过唔到嘅时候，佢政府要停止所有嘅开支，正如好似美国国会咁， 系 啊，咁你就逼住奥巴马要同你共和党妥协啦。 哦， 喂，你攞呢个例子已经知啦，系咪？奥巴马个讲法就话我要加大政府嘅开支嘛，但共和党就话要有财赤啊嘛，你咁样继续做啊嘛，咁佢咪要执咯？佢要执佢嘅预算去满足到佢自己嘅政府开支，亦都满足到你共和党唔想有。长远去赤字嘅一个方法咯，我唔系话共和党啱喺嗰个问题上边，而系话你唯有用呢个方法，令到佢真系瘫痪咗个议会，先至能够令到财政预算案系能够有一执啊嘛。喂，你做乜捻嘢反对派啫？ 阿土，你头先讲个例子咧，你讲呢个共和党咧个手段咧，即系今日社评啊，呢个信报嘅社评咧，佢都攞呢样嘢嚟做一个举例嘅。咁佢亦都话就系话，唉，因为两党咁样恶斗啦，即系纯粹系一啲即系党派之争啦。 唔系党派之争 啊，唔系即系佢咁讲啊。 呢个原则问题， 佢咁讲啊。 呢个系社会政策究竟系点样 set 嘅问题。 所以佢话即系 唔好将佢模糊化同埋表面化咗佢。 系佢就系话咁样，因为咁样，所以令到即系社会即系普遍难认同。喂，但系其实讲真。其实如果你拉布嗰班系睇你拉布嗰班点样 set 个 agenda 啫嘛，系咪？而家信报就以睇花生嘅生，即系食花生嘅生态，就系话，屌你呢个拉布剧，旧年睇过啦，冇新意嘅。喂，而家唔系讲新唔新意啊，而家系讲公义啊嘛，大佬啊。 同埋你只系睇个表象， 系啊， 你睇个表象咧就话我拉布令到你个财政预算案通过唔到，跟住就几大镬几大镬几大镬。 系啊， 我嘅讲嘅法就系话我因为我要拉布令到你过唔到财政预算案，就逼你去谈判，逼你去将一啲即系全民退休保障啲嘢咧 set 咗个 agenda。 系 系啊， 你唔 set 嘅话咧，我死都唔肯做。 喂，你一日未解决，你一日都要面对噶， 系咪？ 系咪先？ 咁你咪自己衡量咯，个波个球喺你嘅 court 啊。唔喺我 court 啊，系咪？呢个系一个斗争嘅手段，呢个抗争嘅方法嚟嘅。喂，大佬，呢个信报真系唔怪得话越嚟越渣啦，大佬屌。 喂，同埋针对翻冇新意呢一样嘢，喂，你睇下，喂，长毛今时今日喺 Facebook 个求作，喂，已经系新意其中一种啦。以前有冇啊？ 嗯， 系咪啲新意都唔重要？ 喂，所以其实我觉得阿毛哥咧，即系其实即系大家即系听紧大军阀嘅朋友都支持下佢，即系其实即系有咩方案啊？系啊，即系其实 俾多啲， 即系idea 俾佢，俾多啲子弹佢，咁啊令到即系其实佢唔会话即系，唉，即系一个人咁孤独啊，系咪？即系唔会好似其他议员咁样又话即系要拉布，跟住自己又买一张机票又走咗去啊？ 唔系，老实讲，立法会流会系一件好事嚟。 系， 你咪睇到嗰班女仔嗰啲丑态百出咯。 系， 冇咩问题啊。 唔系， 哇！我寻日见到电视，几大件事咁样咁大件事。 系啊，屌！ 喂，我反对预算案嘅人，我要拉布嘅人，梗系想嚟流会，你都傻嘅，你都。 系啊。 我想你法律上去通过啊。 系啊。 系咪啊？ 唔系啊，曾玉成今日嘅批评咪就系话，喂，长毛点解数人数嗰阵系啦？点解长毛数人数嗰阵时自己行咗出去？ 喂，有咩问题啊？呢个系我策略。 喂， 呢个系我嘅战略嘅一部分， 系啊， 系咪？因为我反对你嘅财政预算案，我要你加全民退保落去 ，that's why 我希望你拉布，希望你留会，就系、是、咁简单。我点解唔数人数啊？ 系啊， 唔系、如果系我，我唔知议事规则得唔得啊？阿主席，唔该十分钟数一次人数，我就 系 要你嗰班即系保皇党喺坐喺度听住我喺度吹水，系嘛？你唔制，你唔做啊嘛？ 嗯， 系嘛？喂，而家所有人嘅政纲嘅，特别系直选嗰班契弟全部都写全民退休保障啦。跟住，如果我系选民嘅话，你点做啊，哥？你点同阿 Chief 啊？689嗰阵时候应承咗啦，系咪？而家点啊 ，Chief 啊？ 系， 喂，你研究都冇研究啊，大哥。你话你话三年之后去实践， 系 嘛？而家我一个研究阶段，我喺度做紧精算，睇下条赔数会唔会破产？喂，我条气都顺啦。 但系唔系啦，屌！ 好啦，转头翻嚟。 走遍世界，带你食尽天下；旅游历史，带出各地饮食文化。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， 又话 Y 大声带你饮尽各地嘅美酒。 有我 Kevin 同你讲饮讲食， 记得听我哋《行走天下》。 大家好，我系快必。

即係已經冇得撈啦，好多做翻正行啦，即係正行嘅意思就係翻去做文員啊，成成啊，係咪啊？第二，你中原啊、美聯啊嗰啲咁嘅地產鋪啊，都喺執緊啊， 所以施永青咪咁 Q 增六八九咯。 施永青啊，仲好笑呢條友，大佬樓價樓市好嘅時候又叫你買樓，樓市唔好嘅時候又叫你買樓，屌呢條嘢呢條友係滾友嚟嘅，大佬，你聽佢講，你真係揾笨，大佬，係嘛？我話俾你聽，如果我估嘅樓市係一兩年會開始理㗎啦。 系， 因为点解咧？你睇下，大量供应紧700万个单位。 系， 如果你美国一喐嗰个息率嘅时候，即扑。 哇！ 而家只系有价冇市嘅啫。嗱，你搞唔到房屋，你搞唔到好教育或者系社会福利嘅话，你成个香港嘅社会咧就好似而家嗰个现象咁啦。一方面就系呢啲咁嘅国际嘅传媒啊，同埋智囊机构咧话你香港呢样好卵劲，好卵劲，好卵劲。但系生活喺呢一度嘅人咧，根本系顶唔卵顺个 cost of living。 嗯， 系啊。 好撚辛苦，個個咧就怨氣好重， 係 怨氣好重咧就將嗰啲嘢賴咗落去嗰啲即係蝗蟲。 哇！咁即係大道廢有仁義， 賴咗你新移民度， 係咯， 咁你呢個社會現象咪好咧？咁樣其實根本就唔係宗族問題，你問我係一個階級嘅問題，所以大家搞撚錯曬， 係 搞撚錯曬成個問題個焦點。 嗯 嗯。 揾翻個階級問題翻嚟啦，點解大家咁撚開心啦？點解香港個快樂指數咧排名七十幾八十啊？ 係， 就因為大家生活壓力好大啊， 係好撚大壓力啊！ 唔好撚信嗰啲咁嘅國際傳媒、知名機構嗰啲咁嘅調查，大佬嘥鳩氣，話俾你聽。 係啊， 係啊， 係、哎、好啦，今日時間差唔多啊，阿租身推咪推得好攰啦， 好啦，好食宵夜，食宵夜，拜拜， 拜拜。 我講嘅啫喎。